切都比不过好好爱我。 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沙滩上的我，你 这世界那么安静，就像在专心听。你不会也晓得，好几次我想问你吧，现在睡了吗？还是在屋顶吹着头发？你在散步的时候还会总是流泪吗？是不是心里忽然出现另一个他？想要说我那天没说的那句话，就算被没收我也不会怕。对，我不怕。我想要说我永远爱你的那句话，可能我说的地点有点傻。是，是我的心里话。算没陌生我也不会怕。对，我不怕。我想要说我永远爱你的那句话，可能我说的地点有点傻。是，是我的心里话。 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幸福还能怎么嫉妒？跟不上 从来我就不曾后悔。

心靠近我怀里，别假装不在意，你明明懂，一心所系你就是你，请不要再犹豫，我们玩个游戏， 叫 LOVE。 That's right. Yeah, yeah. Yes I do. 谁遇见你，连大人也会认输。Yeah, 为什么是你？我只想问。Yeah, 为什么喜欢你？ 我也喜欢你。Yeah. You're so cute, so won't you come to me? 出头再会一直玩游戏耍心机。 Baby, 就是你。 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也许你并不是我唯一的伴侣啊， 交换。

古镇旅行就选逸云精品客栈，民宿体验还选逸云精品客栈，依山傍水更得选逸云精品客栈，全国400家连锁客栈，400-156-1616。 说不贵就不贵， 说乐车帮吧，乐车帮 APP 70大品牌3000家 4S 店在线预订维修保养，总价6折，真不贵， 厉害了，我的乐车帮， 养车不贵，修车不累，维修保养下载乐车帮。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，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，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，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，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，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，分享经典好时光。 经典99音乐留声机，周周带你听经典。 FM969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欢迎继续锁定经典调频北京 FM969，我是主播周周。首先，跟我一起来听听资讯。市交通委主任周正宇日前在交通运输部的访谈当中透露，北京的地铁线路要答一张1000分试卷，扣分超过400分的将会评为红色高风险线路。在本市的运营线路当中，超过70%为低风险线路，4条地铁存在着高风险，高峰期的满载率达到了120%。为了规范行政事业型收费管理，本市取消了19项行政事业型收费，其中有14项涉及学前教育的保育费和保教费。市财政厅回应，相关的幼儿园收费取消是为了结束公办幼儿园的双规制收费的现状，实行统一收费。市民政局召开了清明节工作的视频会议，安排部署了今年的清明节祭扫服务的保障性工作。会上，本市清明节群众祭扫服务工作的临时指挥部成立，同时明确祭扫服务的接待日为3月18日到4月4日，共18天，其中祭扫服务的高峰期集中在3月25到26日以及4月的1、2、3、4日，共6天。全国人大代表、中国首理集团董事长段强近日表示，通州区在建的环球主题公园规模将会成为全球最大，会有美国奥兰多环球主题公园没有的项目，包括烟花巡游等，中国视觉元素将会占到35%。环球主题公园计划在2020年开园。

路边的风景。 或许有些想他，打开广播，静静品味记忆中他爱的声音，触摸一种心情，就在你的耳边。 这里是 FM 九六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唯你相伴。 在风中的一阵发喧哗的都已沙哑，没结果的花，未完成的牵挂，我们学会许多说法来掩饰不碰的伤疤。因为我会想起你，我害怕面对自己，我的意志总被寂寞吞噬，因为你总会提醒，过去总不会过去，有种真爱不是我的。没结果的花，完成的牵挂，我们学会许多说法来掩饰不碰的伤疤。因为我会想起你，我害怕面对自己，我的意志总被寂寞吞噬，因为你总会提醒，过去总不会过去，我的假如我不曾爱你，我不会失去自己，想念的刺钉住我的位置，因为你总会提醒，尽管我得到世界，有些幸福不是我的。你还记得吗？记忆的炎夏，我终于没选择的分岔，最后又有谁到达？ 分享职场干货，讲述职场故事，这里是九六九职场秀，我是周周。前段时间电视剧《三生三世》让不少人都是沉迷其中，以至于现在一有不顺心就成了自己在人间历劫。当然现在找工作呢也是高峰期，春季的求职季正在一步步的向我们涌来，小仙们是各种乱窜的开始寻工作，而老仙们也是各种预谋想要换个好工作。但是真的想要取得真经飞升上神，必然不是特别容易的事情。常常听到大吐苦水的话是，我到底应该选择什么样的热门行业去工作啊？一直海投却从来都没有收获，石沉大海怎么办呢？面试真的好怕怕，要怎么解决呢？所以今天职场秀的主题就是希望能够给求职当中的你一份助力，给你说一说找工作的忌讳。找工作忌讳的第一点就是切忌盲目跟风。在走出校门的同学呢，往往会选择热门的行业进行就业，觉得工资高、待遇好、前景好、平台大、办公室环境高大上，哪怕不了解这个岗位也会吸引无数的人蜂拥而至。但是一定要问问自己， 你选择的这个工作与你的专业和你的经验通通都不对口，是否会更容易碰壁呢？为了工作而工作，即使得到了一份 offer， 心里会觉得开心吗？对岗位没有充分的认识，你能胜任吗？如果你觉得 no， 那么切记这样的工作不要选择咯。找工作忌讳二：陷阱。常常看到新闻说某某刚刚毕业的大学生求职被骗，总是一不留神就被牵着鼻子走，所以说攻陷这些障眼法真的很有必要。比如说只试用不聘用，交培训费，薪酬模糊，没有劳动合同，忽略合同条款，被交违约金，利用某事业单位的名义篡改邮箱，以取得报名费、考试费等等等等。如果你在求职的话碰到了这样的字眼，一定要小心了。除了找工作的机会之外，面试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。现在很多企业的面试问题真的是五花八门，有的人在面试的过程当中过分的活跃，而有的人却在面试中过分的沉寂，还有一些人甚至会在面试当中投机取巧。种种面试的瑕疵和陷阱应该怎么规避呢？很简单，注重细节，你一定会比别人多一分胜算。其实短短的面试时间，面试官是无法了解到你全部的能力的，你只需要展现好自己最真诚和最好的一面，用你的人格魅力去吸引面试官。其实企业招人并不是招最最优秀的人，而是适合企业的人，所以也要对自己有信心哦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职场秀的全部内容了，想要了解更多的信息可以关注969的官方微信账号经典969，希望大家可以尽快的度过求职路上的种种结束，在职场路上华丽转身。我是周周，我们下期再见喽。